點樣扮第一次咧 ？Ada 咪乜都話驚咯， 咁就得噶啦。 係啊，所有嘅第一次都係驚噶啦。 多謝你分享我哋第一次嘅節目開頭。 我覺得我樣都 好。第五個條件咧就係要 性格 靚仔啦。 我都唔要咯，你都要咗咯。 你睇啲天蠍座， 唔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實我唔係咁。 人好多時候拍拖咧。佔有去擁有呢個行先，就唔係為對方去諗。 同埋都信係頭先一定係誤會我，拍你頭先一定係誤會咗我啦。我真係為咗一個服務，我好中意。 我哋知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 喊係一個武器唔得。如果喊咧係純粹係真係一個傻豬 B 啦，我都喂我啱啱咧自己諗噶嘛呢啲名，我係啱啱有人講我破菜嘅咩？會唔會我條菜啊？你要破咩菜啊？ 你朱佩君啊嘛？ 啊，朱佩君你係李柏恆。 麻辣愛情翻煲， 越滾越出味。Speeding down a dead end track。Photoshop 幫我近排新學 㗎，識㗎啦，我唔需要 Photoshop 整嘢㗎，你要咩個樣？ 我要啊。 哦。 John Ivy Angela Ca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獨間的我，從來也沒有孤獨過。 好，翻翻嚟第二節《星星的孩子》，今日話題咧就係學章。咁但係我哋 break 嘅時候咧，我同 Angela 跟住都喺度好開心地講呢個 ADHD 啦。 我覺得應該揾翻集講翻 ADHD， 上集以後 一定要講。啱啱頭先 Dorothy 話佢讀書嘅時候咧，老師就 diagnose 即係覺得佢疑似啦，咁做一啲再做一啲研究啦。我都係讀到一書嘅時候咧，我個 CP 老師就有一日真係同我 Angela， 你細個嘅時候係咪都係坐唔定？有冇人話過你係過度活躍啊？ 但係嗰時係即係覺得過度活躍係。即唔會覺得係個病嚟㗎嘛，即係嗰啲父母。 因為好乖㗎嘛，點解過度會有啫？你話係咪？嗱，你識我㗎，你讀書嘅時候你識我。 我覺得你，我就覺得你有用不完的精力咯。但我即係嗰時，譬如我媽會話我啲係嗰啲叫咩？即係坐唔定啊，好 hyper 啊，好 hyperactive， 好 係啦，去周圍走咯。 係啊，真係走啊，即係冇諗過。 係 啊係啊，咁啊有機會啦嚇，同啊約 Angela。 唔係咁男仔可能冇乜所謂咧， 係咩關事嘅咩？ 即係我意思，阿媽嘅角度，可能男仔活躍冇乜所謂， 正常 係啊。好，咁啊繼續去翻呢個學像嗰度啦。咁啊頭先我哋好係咪話仲有一種我哋個病徵係咪未 都講下講粗略講翻嗰五種每一種嘅少少病 徵， 俾家長都知道一下，其實唔使太過擔心嘅。其實 係 咁都要中好多先至會係讀寫障礙嘅，八十幾九十分默書其實都唔會好大壓力嘅。如果佢唔係真係用一個月時間就温嗰個默書啦，當然。咁如果讀寫障礙咧，其實佢一啲不順啦，係跟唔到不順嘅。咁當然啦，香港冇自己嘅不順嘅。咁但係佢哋好明顯就好似畫圖畫咁樣寫字啦。 咩香港冇自己不順？ 因為淨係台灣有即係我哋教育。 或者冇教呢樣嘢。 教育局冇 standard 嘅香港不順。 哦。 係啦，即係人哋外國咁都係沿用其他中國啊、台灣咁樣。咁所以香港就算冇個不順都有嗰個方法㗎嘛。因為不順係方便你寫字可以寫得快啲㗎嘛。咁尤其是讀寫障礙小朋友寫字寫得好大力㗎嘛。如果佢不順再錯呢，其實俾人仲寫得耐啲。咁佢啲字詞結構就係、是譬如我個名啦，郭幾船個船字係黃方，跟住後面唔知有嚿嘢嘛，會分得好開嘅，會寫得個字字結構會寫錯曬嘅。咁所以 即刻諗啊！ 頭先我哋三個一直係諗緊個 係啦，周船個船啦。咁okay, okay. 所以其實好難所以好難會記到咁樣咯。咁所以其實記一啲同音異字又會差啦。咁佢好常用老師成日會見到就係鏡面字啦，就係調轉字啦。咁D 就寫咗 B 就寫 D。咁 中文都會左咁調轉啊？ 中文都會左右調轉。中文都會左右調轉，係啊，同埋尤其是組織啦、作文啦，同埋閱讀理解就好增長見到讀寫障礙嗰啲真係讀寫障礙啦。我哋成日話你睇我哋所以咧做screening 嘅時候咧，一定會印曬小朋友嘅考試啦、作文、閱讀理解嘅默書咧，你睇依三樣如果都係其實幾容易 就好明顯㗎啦， 係啦，會好容易睇到。咁頭先你問我啦。視覺空間感知障礙即係咩啊？咁都同呢個鏡面字係有關嘅。譬如春字同個漢字咧，有時我都係寫得唔係好清楚嘅。個春字咪入邊係個日字嘅，個漢字係冇咗個撇，但係下底個木字嘛。咁有時又漏咗筆啦。咁老師實圈你啦。六字同九字有時都會撈亂啊。土字同士字有時我哋會寫得 長少少，硬係爭少少咧， 博大帽 咁樣，咁又俾人圈啊咁樣，咁呢啲字都同視覺空間同中文字其實好容易會錯，可能其實我哋中文字又難咧繁體字，咁、所以好多陷阱，其實以至到系会 咁话分两头就好容易发现到有问题咯。 其实系噶， 系啊，即系调翻转，好多家长好容易觉得自己嘅小朋友有问题啦。 系啦， 因为啱啱开始学写字，梗系有一个时间未稳阵噶嘛。 系啦， 未学识嗰扎嘢，或者佢同一个时间学好多嘢嘅时候，即刻就话：哎，佢梗系学障啦，又调转咗，又调转咗。你睇下仲唔中，仲唔中？ 喂，以前咧，嗱，我唔知而家堕咗，我哋嗰时嗰堕仲有罚抄，即系咪即系嗰啲抄字嗰啲簿咧？咪同一个字要抄一百几廿万次嗰啲。 系啊， 咁如果抄书系啦系啦， 幼稚园而家都要， 都要系嘛， 要。我今日先见到个小朋友坐喺出边做紧功课， 吓吓，系啊。咁如果系读，即系系学障嘅话，会唔会即系呢啲佢完成唔到呢啲咁嘅练习咧？会唔会？即系会唔会呢啲练习佢都见到？ 其实原本嗰啲练习嗰啲系应该有个底个字喺度跟住你写噶嘛。 冇错啊，再啦，有虚线喺度嘅。 佢只系 填翻啲虚线啫。佢练习紧揸只手嗰个部分，而唔系去套嗰啲字嘅部分。有一啲咧就会可能半版有虚线，半版冇虚线嘅，冇虚线嗰啲咪错晒咯， 就错晒啦。 系啊，咪会争啲度又争啲，嗰度又争啲， 或者 B 字啊、D 字眼系都会捞。 哇！但如果其实啲家长一见到个小朋友可能即系咁样，错咁会唔会即系可能都心中寒嘅？即系如果对呢个学障冇乜特别认知嘅话， 都会系好多时候家长好多好紧张。 系咯， 幼稚园其实都啱啱学啫嘛，喺外国嚟讲六岁先揸笔啫嘛，香港其实 但 系 佢觉得唔可以迟咗噶嘛， 唔系啊，唔系 起跑线前。 已经系集合线啦，已经系 冇错。 唔系，但如果即系譬如见到小朋友罚，即系嗰啲唔系罚抄成，即系嗰啲抄书系啦，即系去到冇虚线嗰位，即系全部都系扭咁劈嘢嘅，系啦。咁其实系 都要留意咯。 已经系有出现咗问题噶啦嘛。 有呢个情况，但系系咪问题？其实真系要练啊，好多时候要训练。有时其实可能其实佢揸笔揸得唔好，或者佢有时其实可能喺国内嚟咗一年，佢都唔识英文，或者好多原因，唔一定系学障，但系其实要留意咯呢啲情况。 Okay, okay, 即系可能根本你揸支铅笔都有问题，你写个 B 字，你顾得支笔嚟，你都顾唔到。系啊，都唔知佢。 唔系咁，但系譬如你反转咗，好明显一定系。 但初中学写字嘅小朋友 BB 嗰啲都系会反转。 系啊， 都 系 会。都系会反转。 正常 嘅，但系 B 群有个长时间好改唔到嘅，咁你就真系要留意啦，咁样咯。咁头先特殊言语障碍啦，都系其中一个，咁就之前都讲好多啦，其实都系一啲句式啊、重点字眼去揾唔到啊、keywords 系揾唔到啊。总之所有都系重点啦，对佢嚟讲，所有就成段都抄晒落去啦。佢哋嘅策略就系抄晒落去，睇下 miss 点样 tick 嘅啫，咁样。咁所以呢方面其实好多时候都真系要揾 ST 佢哋去真系喺一啲句式去帮佢哋。系啦。 OK。 咁发展障碍、协调障碍就系佢哋平衡力好差啦。抛波我抛俾你，永远都对唔到。譬如你抛嘢俾我，一定唔会接，我都知道我都接唔到噶咯。咁所以我系唔会接到嘢噶。 小朋友咧，准备即系我而家抛波俾你， 佢 一二三，喂个波到佢后边。 系 啊。玩啲。点教个波都去唔到前面，都系后边嘅。 系， 佢都唔知去咗边。佢仲喺度 点解？ 好认真噶，唔系讲笑。另外有一个小朋友咧，就系佢系严重嘅DCD 啦，即系协调障碍嗰个部分啦。 DCD 系啦，佢完全冇其他嘅问题，但系咧，你睇佢跑步，即系我哋玩一啲游戏咧，左脚同右脚系交叉噶，同埋撞到晒啲柜，自己唔知噶。然之后咧，咁佢上一啲协调嘅训练啦 ，train 咗嘅佢就完全冇问题，冇 train 嘅继续系完全唔 OK。 因为 佢练翻嚟噶。 系咯，人哋话依 Angela 做咩上完你堂我你做咩打我？ 雨晒系真系真嘅，因为连玩一啲好简单嘅，撞落啲柜度，佢哋撞到唔痛噶啦。 喂，头先你话 train 完之后，即系可以 可以 train， 但个问题就系你日常生活你 唔系样都 要 train 楼梯，我 train 你三十厘米或者十厘米嘅，你嗰你出街你变咗十二厘米，就系争咗嗰两厘米咯。咁 你 都会再拗柴咯，因为你冇教咯。所以有时有啲家长咧，呢一类型嘅小朋友咧，就系喺个治疗室里边冇问题 嘅 ，perfect。翻到学校咧，哇，问题多到好紧要，撞冧晒隔篱啲同学啊，唔系撞冧自己，自己碌咗落去都唔紧要啊。一碌落去就掹隔篱嘅同学，真事嚟噶，所以变咗好危险啊。 系，我觉得好惨，但系你要 粗大啲，可能啲半裤咁样。 佢冇问题，人哋有问题。 半君如半虎。 喂，咁其实真系要一直咁样去训练噶咯。 其实甚至可能咧，要 tailor made 一啲训练。 系啦。 有冇可能会去到即系某个年纪，会唔会心智成熟啲？ 即係會慢慢同。 有啲咧訓練係咧會好啲嘅，即係點都會好啲。因為其實你由你天生冇，你學咗個技能，即係講真拋波你拋唔到，其實個問題唔大噶嘛。但你我個波擺喺隻眼前面啦，我斷估你拋唔到個後得。 隻手唔好拉佢， 因為佢哋。搞咁點啊？淨係一隻眼前面，我向前推咁，佢學識咗個動作咧，其實佢 O K 嘅。但係問題就係你協調，你日日都有好多嘢協調咁啊！你上巴士都有一級，同你上地鐵嗰級又唔一樣啊！咁嗰啲就會出事咯。 係啊，真係一間搭地鐵嘅時候，隨時差錯腳， 即係翻到中大嗰個位，其實成日都會好驚。 係啊， 真係好驚㗎！ 尤其是你搭而家啲火車條罅大到咧， 今日條罅嘅 佢咯，闊咗啊嘛， 講清楚。 所以成日都有啲要提自己，唔好踩咗落去啊！ 咁啊，即係所以如果搭地鐵，即係俾人撞下，就唔好即刻爆粗啦。即係可能佢都唔想嘅。OK。 或者好多協調嘅嘢係生活咗，譬如你咁大個試過去 SI 房 train 嘅，即係照我個朋友，即係我個同事話：，喂，我哋 lunch 入去 SI 房訓練你個平衡力同埋兩側協調啦。 SI 係感覺統合。 即係上次 Ivy 講過咧，職業治療師佢哋會做嘅 感覺統合。我聽完都即刻唔記錯。 你唔問㗎，但係。 sensory integration 啦，又好認真咁聽我講。咁其實都嘗試過喺我咁大個去訓練嘅，但係真係的確成日都頭暈，即係好難處理到。咁所以要用其他方法去補足翻咯，只要留意多啲啊。譬如頭先你嚟接我落雨，我特登唔揸遮，因為我試過好多次自己揸遮要協調好多嘢，我會跣親。咁有人揸遮咪就係你揸遮咯，自己唔會揸咯，因為試過碌落樓梯好多次啦，揸遮。 哦， 係啦，咁樣。 O K， 但係預留啦，下次。 你識個朋友都冇乜事，即係兩個嘅協調障礙事。朋友係唔可以一齊落雨嘅時候出街， 同埋唔可以拖住手嗰 啲，係啊，一齊落， 係啊，一個勾住拉文， 都唔好跌親都浪漫嘅。 即係 Kevin， 你覺得係咁樣？ 同你唔係浪漫， 比較浪漫啲。OK OK， 講笑啫。所以其實家長有時都會要明白點解小朋友咁論盡咯，佢哋真係個即係兩側協調好多嘢都。 呢啲有冇話幾多歲之後即係會特別？即係意見到咁樣，即 係到大好容易 見到個兩，飲下飲都飲唔到咁樣，都已經係個問題。 或者你玩遊戲咧，冇理由咁跑步㗎，即係你睇到佢嘅四肢， 好搞笑， 佢嘅四肢協調係好有問題㗎，令到佢嘭嘭聲，佢唔係貪玩地撞㗎， 佢唔 係 特登玩嘢， 係啊，你特登玩嘢你拎出去打，但呢啲真係唔係，你點訓練都訓練唔到㗎，即係呢啲要專人去教翻啱個動作，然之後 assess 究竟佢邊個部分錯咗 㗎。 即係你嬲都嬲唔到啦，嗰啲。 所以做訓練嘅時候，成日扮動物行路，要佢哋行二 set， 要，但係真係行唔到二 set 啊，或者咁樣躝嗰啲，佢真係做唔到。咁尤其是好多時候啲小朋友執筆啦，好多時候用鴨嘴啊，咁樣揸得好實啦，咁樣其實好多時候就好容易好攰咯。 係係係。 好多時候揸筆，你會見到小朋友係好大力啊，用錯前呢啲力啊，唔係咁樣好舒服咁樣揸，所以其實佢哋寫字慢都係。 你見到啲學長啲小朋友咧，嗰張紙個底咧係完全。睇到佢哋啲字， 係 啊，所以佢寫三個字，譬如我冇教小朋友寫字啦，不過咧佢哋嗰啲掌印字都有佢個名噶嘛，哇寫嗰三隻字咧能夠用你五分鐘啦，之餘咧譬如佢個名有三個字啦，一隻比一隻大個噶啲字，好大個嗰啲字係我都唔知能夠 出世界， 佢出世界你預咗寫名嗰條線咧姓名啊冒號嘅一條線啦，佢哋寫到姓嘅啫。 但佢哋係咪好辛？佢寫嘅過程係咪好辛苦？ 辛苦辛苦， 好吃力， 好吃力啊！淨係 handle 自己個名都。 點樣搞你就咩？ 改個容易嘅名咯。 係，我媽就淨玩我三個字都係國幾船，真係好多筆畫。 國一咁樣， 黃大一，黃大一啦，黃大 一咁樣，大一啊，黃一啊算啦， 二船一二三， 仲要係成日都俾人罰抄噶啦，佢哋係啦，因為成日改正啊嘛。 係係。 我成個六年班五六年班咧，我係好似試過一兩次小息嘅啫。 係好慘， 因為長期都要咧，俾人哋多功課，就係因為你份份功課都要改正，人五樣功課你加翻琴日咁樣。 我諗所以而家嗰啲老師都要，即係點解話個支援啊，上堂嘅認識度。 係咯，你邊間學校嚟㗎？我投訴佢先，搞錯。 應該做校長嚟㗎。係 啦，以前小學 都做校長。 但你諗下，呢啲小朋友交課冊都抄唔切啦，冇講做功課。 所以長期欠交㗎啦。 係啊。而家可能好啲啊，影曬相擺上網㗎嘛，而家啲交課冊。 好啲咯，係啊。但係去到唔知幾年。班又冇得網上 check 噶啦，冇 係咪啊？係啊，間學校真係唔一樣。 咁靠其他方法識個朋友，打個電話問功課。 都係要講下俾大家聽你間邊學校識咗咩？ 千祈唔好擺小朋友喺度。 咁但係而家依十零年嘅認知，啲老師已經即係知多啲啦。 係係，起碼即係話而家大家都知道一樣嘢叫做閱讀障礙咯，嚇讀寫障礙咁樣。係 係。 OK。 好，最後一個就是數理邏輯啦，啲加減乘除啊，次序即係啲點樣排次序嘅嘢都係比較弱嘅，所以都好明白組織次序嘅嘢其實係關係。 日子嗰啲會唔會有影響㗎？ 日子其實 即係譬如你後日俾功課我，今日答我啦。 即係最好就睇清咗幾多號咯，即係有時啲概念其實要逐樣逐樣一樣還一樣咯，你要一次過好多嘢啊，老師成日講堂講課程㗎嘛，講十樣嘢，可能佢真係聽到一兩樣，咁佢就 miss 咗八樣嘢咯。咁好多時候就因為呢啲狀況，佢就會即係一定係俾人哋輸蝕㗎啦，學習。 OK， 咁其實你講呢幾樣都輕輕都講到嗰個治療或者個情況嘅。不過我又想問少少就係，譬如通常假設懷疑呢啲咁嘅問題啦，係應該揾啲咩專業人士去睇先咁樣㗎？ 其實而家香港嘅制度就係你可以自己去揾私家。因為你去派政府兒童發展中心，你揾精神科醫生做評估，臨床心理學家做評估，同埋可以一個叫做 SI 啫， 教育心理學家。 咁呢三個人都可以做評估嘅。咁但係有時我哋都會建議家長點解揾臨床心理學家同埋精神科醫生咧？咁其實頭先都講咗啦，過度活躍症啦，仲專注力不足咧，係孖寶兄弟嚟㗎嘛。咁精神科醫生咧係可以會俾藥小朋友食㗎嘛，喺個專注力嗰度。咁當然啦，食唔食藥又係另一個話題啦。咁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其實佢哋都可以睇埋有冇專注力不足或者其他問題。咁教育心理學家真係專係睇翻讀寫障礙啦。咁所以其實喺而家教育局一定係教育心理學家做評估嘅。咁所以如果真係發現佢有依啲專注力啊嗰樣嘢影響佢個學習咧，咁就要做轉介咯。咁所以家長有時好都唔清楚嗰陣時都好無助嘅，好被動啊，都唔知可以點樣喺邊度排咧。 所以如果個小朋友咧，佢真係不幸地又有專注力不足，又有學障，因為學障好漫長嘅。所以如果咧去咗睇精神科醫生，而家長又贊成同意俾個小朋友食藥的話咧，其實都幫到一個好大嘅部分。At least 等佢專注到，即係呢個部分又係控制。到噶嘛？at least 靠藥物令到佢專注到學習嗰個部分，補習老師咯，即係咁佢都至少有專注嗰個部分啊嘛。如果唔係嘅，又發夢，又學唔到，又輸出唔到，咁啊真係可以唔使翻咯。 加埋過度嘅症，又要喺度搞下陣啦。係 啊，佢哋好反叛啊，好大情緒問題啊，咁大家都真係冇搞份。 因為翻頭先你講嗱，即係譬如你咁聽咩又叫咩教育 心理學家， 即係聽落咧，其實即係家長會覺得似係啊似對路啲嘅，即係呢個咁樣啫。咁因為好多其實。好似唔知有冇問過 Angela， 即係其實好多人對於精神科、精神醫生同埋臨床心理學家都仲係好模糊噶嘛，即係究竟我已經揾邊個咧？其實係咯，即係臨床心理學家聽落好似係咪做實驗㗎？精神科係咪即係代表我精神病啊？即係唔理解呢啲咁樣嘅概念咯。OK， 因為真係頭先都講個病因係因為腦嘛，咁都係精神方面嘅科。咁當然啦，香港都唔係做得好好，即係喺呢方面應該要改個名嘅，唔係其實令到好多家長卻步去睇呢一科，因為其實有時過度活躍症嗰啲全部都係睇精神科㗎嘛，咁兒童精神科。咁其實家長其實佢卻話：佢係咪傻㗎？咁樣。咁喺而家個認知層面，好多時候中港即係內地媽媽嚟到香港，佢直情會覺得嚇、我仔係咪癲咗啊？咁樣即係會同我講，咁唔係嘅，真係，但係因為冇辦法個分工會係咁啊，醫療系統。 呢個阿梅改個名頭腦科咯，或者 係啦，譬如自閉症都係睇精神科， 或者叫做成長嘅唔知咩，即係兒童成長、 兒童發展 嘅 科， 兒童醫生 咯。唔好講話家長，我啲小朋友咧去睇心理學家或者睇精神科咧都有 好驚啊！見到精神科咧，呢三個字， 尤其是啲比較資優嗰啲。咁係咪即係我有精神病？因為佢哋會好快就 read 曬你哋啲 title 啊，我呢個叫精神科醫生咁，即係佢同我講啲咩，我就用咩方法去對答咁樣噶嘛，咁樣啦。 OK， 就咁醫生算咯，係 都有病咯， 都有病，外眼去睇精神科啊。 就算而家電視台都仲係撈亂緊呢個精神科醫生，醫生同臨床心理都成日以為係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咁， 係啊， 成日都撈亂。 咁臨床心理學家係唔可以被藥嘅，咁都我哋會容易咁樣被家長區分咯，係啦，即係一個可以被藥， 因為 臨床呢個字又唔到啊嘛，即係覺得不如唔係就話一個都係做實驗 啦。我諗呢啲咧，可能普通爸爸媽媽就難分啦，真係真係，就算譬如我，尤其是對於家長嚟講，已經一抽問題啦，都唔知係佢懶，定係即係又唔想佢係啦，定係學障話完佢，咁究竟佢個 IQ 有問題啊，定係學障問題？佢哋已經亂曬龍㗎啦。再話俾佢聽啊，原來有唔同 assessment， 仲要揾唔同嘅人做啊，一陣仲要去食藥喎，咁邊啲有藥食，又邊啲冇藥食喎，係好難嘅。 睇呢個兒童精神科 咁啊。係啦，咁一聽到就真係好驚嘅，其實就。 咁啊，假設就揾到個揾啱門路啦 ，OK， 咁啊，咁係咪下一步就點啊？係咪通常一係就開藥，一係就會唔會係咪就轉教去 Angela 你嗰啲中心嗰度咁樣？即係個流程。 其實 唔係 嘅，我 一站式， 係一站式嘅，其實好多方法嘅，係啦，即係做咗蘋果，佢係咁就睇下好多時候喺。譬如一間 Dorothy 都可以分享啦，言語治療師又或者係職業治療師上面，因為職業治療師咧就講， 即係上次係 Ivy 啦， 係啦 ，Ivy 係啦，因為佢哋可能睇咩年紀嘅都要，細啲嘅由執筆開始，佢隻手都唔 OK， 講咩寫字咧咁樣樣，咁由嗰度開始執翻起咯。言語治療同職業治療都不能夠分開㗎啦，因為呢一個小朋友咧喺言語上面嘅理解啊，點樣去撈翻出嚟，組織翻嗰個抽嘢。出嚟啊，或者點樣做遇到理解都係好困難，好困難嘅咁。咁但係咧，我自己見我哋嘅小朋友咧，好大嘅問題就係追唔翻啊！即係香港嗰個教育制度咧太快啊！ 喂，你咁填鴨㗎，仲要 所以變咗點講？你嚟我個中心都好啦，嚟邊個中心啊？ 你都追唔翻而家個教育制度。 係因為你一個星期得一堂。你點樣追一日有九樣功課，仲要加埋嗰扎小朋友咧，係做唔曬功課嘅，佢更加冇時間上堂，教冇時間瞓啊，仲講上堂， 真係好慘啊！聽到你對成嗰個 係啊，所以變咗咧，我自己有個小朋友咧，其實佢係學障，嚴重學障，但其實嗰小朋友好慘嘅，嚴重自閉加嚴重學障，再加本身可能隻眼又唔係咁好啊，咁各樣啦，咁但係佢 function 都而家 OK， 又幾開心 嘅 喎。點解可以咁樣樣咧？即係要個媽媽好接受咯。即係要好睇。屋企人點樣去理解，點樣去接受我自己個小朋友？佢讀普通學校嘅啫，佢唔係讀任何。 好難得喎！ 佢媽媽有一次，佢笑住同我講嘅，但係其實好心酸啦。但係因為佢見到佢而家個仔好大進步，所以佢好開心。佢話俾我聽，佢一年班入呢間學校咧，有張 tick 表咧，佢有啲咩特殊需要啊？淨係冇 tick 到佢係聾嘅啫。淨係冇剔佢係聾啊！ 但其實嗰間學校都幾包容啊，即係其實 係啊，佢冇剔佢係聾，即係話佢有視力問題，佢有學障問題，佢有自閉症，佢有 delay， 佢每隻牙都得半隻㗎咋，佢 連可能係 即發展又係好大嘅障礙啊咁。佢係啊，咁所以變咗但係個媽媽好開心㗎，即係個媽媽好開心，好接受個小朋友係咁樣嘅，同埋佢默書咧係得廿分啊、零分啊咁樣樣，但係佢好緊張佢自己。啲默書啊，佢好想攞合格啊，咁樣係，所以佢合到格咧，即係當小朋友佢分享張卡，我開心啊，默書咧有50分啊，其他小朋友50分，我99分阿媽都打我喎嘅時候咧，但其實佢真係好開心啦。咁但係媽媽係做咗好多嘢㗎，唔單止淨係包容㗎，佢要喺學校做好多嘢。 我覺得呢個案例都實在相當 白。我又唔會講邊間學校啦， 當然， 但係有一啲學校真係好包容咯，媽媽。 唔係我啲好嘢應該拎嚟賺嘅，我覺得。 唔得嘅，學校會唔喜歡，因為會好多學進報名嘅， 咁就冇啦。 係好， 咁就會變成 好煩啦！你個香港， 係啊，即係呢個真嘅，有啲學校係 好嬲嚟 㗎，包容，但係一開咗名咧，所有啲類型嘅小朋友去報咧，間學校又唔想，因為佢真係 handle 唔到嘛，咁樣樣咯。咁所以個媽媽喺學校裏面做一啲重要嘅崗位咧，去令到佢好有方法知道個小朋友喺學校點樣 function 咧，然之後同學校講到明，我一定要佢升班。但係我唔要佢學，唔使佢學到嘢嘅。 OK， 係啦，我跟翻我個仔，佢係唔得㗎。 即 係 跟到大隊。 pacing 咧，佢跟唔到大隊㗎。佢跟到佢自己個 pacing， 佢學到一個字咪一個字，佢學唔到咪學唔到咯。 喂，但係呢個態度係好啱嘅，其實。 因為真係冇辦法。 因為咯。 因為真係冇辦法，因為佢連身體都唔 OK， 咁對於佢阿媽嚟講係身體行先，學習第二，但係要升班，因為唔升班我個小朋友會唔開心。係。咁學校行啦。 我好好，我覺得呢、這個即係雖然呢件事不幸啦，但我覺得即係有幾個信息。第一樣就是、即係家長首先就唔好當呢件事世界末日先啦。第二樣嘢就是、我相信其實好大部分家長都唔會話放棄嘅，但係就話即係你抱即係聽完之後，可能你抱住個態度唔一定話好絕望咁樣咯。即係點都會有一個有條路可以俾你行出嚟嘅。 即係我諗可能你哋即係你冇機會見到個小朋友，但係你想像唔到啲我認識咗佢應該三年度咧，呢三年佢嘅進步係幾大嘅。即係由一個不斷，因為佢又係自閉症啦，不斷完全地大嗌。 唔 relevant 嘅嘢，無端端上堂嘅時候不斷大嗌， 執 唔知定係咩 嘅 Timothy， 推箱抱船， 冇錯，上堂就睇 Timothy， 一堂嗌30次，但係冇 Timothy 呢個人，係唔係？媽媽冇 Timothy 呢個人，誒見到人哋喊咧，佢會叉住我條頸㗎， 叉住你， 佢緊張啊，係啊，即係完全同人哋相處， 好難相信你會俾人叉條頸， 係啊，聽覺敏感， 係啊，佢聽覺敏感，佢好緊張，佢做咩喊啊？佢做咩喊啊？咁樣，誒雖然去到而家咧，佢啲字都仲係真係雞乸咁大隻㗎， 明白？ 係啦，然之後都仲係徘徊喺唔合格同合格嘅中間啦。但係呢個小朋友嘅意志同埋佢繼續想去學習， 攞50分真係呢個件事真係好偉大。 同埋係啊，即係同埋佢而家嘅同小朋友相處到玩遊戲唔會輸，佢個開心咧，即係字咧係要擺低嘅，即係佢寫字嗰部分都仲係要擺低嘅。但係佢真係好開心嘅一個細路仔，同埋佢真係跟到而家喺間學校裏邊讀緊2年班咯。 好啊，呢個咁嘅案例好嘅分享啦。 同埋我覺得頭先 Angela 分享都即係令可能家長都可以反思一下啊，其實有陣時。即係見到小朋友可能有啲障礙啊，或者有啲能力係不足嘅地方，但其實有陣時可以唔好成日掛住比較出邊同齡嘅小朋友或者學校嘅小朋友咯。其實反而即係睇翻自己嘅小朋友喺即係 throw time 喺呢段時間，其實啊原來以前可能3年前嘅佢同今日嘅佢已經進步咗咁多，其實都好值得安慰同好值得鼓舞嘅一件事。 唔係好唔健康啦，呢、這個我又要扯開， 好 憤慨嘅。唔係即係你見到而家即係個 standard 不斷咁褪㗎嘛。即係而家我點為之一個正常小朋友？冇嘅，中學嗰時都係識4種語言啦，即係空手道、黑帶啦，同埋識彈豎琴啦。點解變咗豎琴啊？呢排興豎琴，即係咁樣。咁但係其實咁代表你嘅係咪佢代表佢就係一個好正常嘅、好健康嘅、好開心嘅發展咧？咁啊，即係你話， 可能你揾一集又要講下咧。其實而家嘅小朋友有幾唔開心？ 好多 有精神病 嘅， 同埋而家都個學位都爭到好犀利。就算 even 可能學。有啲學校真係好包容嘅，但係真係佢即係已經滿咗，即係收唔到支援到，收唔到就收唔到咯。 唉，好，我哋講翻學生。 都啱嘅你咯，咁但係呢叫做呢8年至10年啦，其實喺教育啦，我用社工或者老師嘅身份啦，咁其實佢哋有個別學習計劃嘅小朋友，如果你有報告啊，我又再提家長啦，你有報告嘅時候咧，其實喺教育局。所有條例嚟嘅，即係一啲政策嚟嘅。其實有個別學習計劃，其實係個心理學家啦，佢個老師啦、班主任啦，或者社工家長啦。其實如果佢有一個個別學習計劃咧，就係、用佢個起跑線去定翻佢個終點線，就唔係用翻小一嗰個起跑線或者小二嘅起跑線，即係用佢嗰個學習嚟嘅。 用佢嘅起跑線去衡量。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因為全香港係冇 standard 嘅，咁即係睇下間學校嘅支援程度啦。咁有啲小朋友默書係可以加分制嘅。佢咪啱一個字咪5分咯，咪啱兩個字咪20分咯，只要咪啱10個字就50分咯，咁就可以合格噶啦。咁、 okay、 就咪家長咪可以努力幫佢温12個字，咪有60分咯，係、啦，咁就唔係減分制。 幾好啊！ 係啦，呢啲其實係有做嘅，咁同埋會提前俾佢哋一啲默書範圍啦、考試範圍啊，咁可能。佢哋叫做俾 tips 啦，咁因為你知啦，你係學長啫，無色無味無臭冇樣睇噶嘛，咁其他家長就會鬧公唔公平呢樣嘢，咁所以其實真係要個別學習啦，係啦，因為點解你嗰個小朋友可以揾10個，我嗰個小朋友要揾30個，咁但係你嗰個小朋友有70分， 一定有啲咁嘅家長， 但係我個小朋友揾到水有70分，即係佢哋唔會太理解點解小朋友缺選啦，咁所以其實呢啲真係好 low profile， 唔係間間學校可以做到啦，咁都好坦白講，咁其實係收集範圍同埋預早俾佢哋嘅，都有呢啲可能小朋友一篇文咁。佢就可能得5句嘅啫，咁你温咗呢5句咧，咁就已經 OK 啦。即係嘗試喺個學習動機度俾佢哋。咁可能有啲老師仲更加好嘅，其實就係明知道佢寫錯字都照剔嘅，即係唔係一即係總之寫到個形咧。就唔會認太誇張咧，其實都會聽佢，可能少一兩個筆畫都唔會圈佢嘅。所以其實而家都開始好啲㗎啦，即係喺嗰個裝甲啊，或者一啲字嘅要求，老師都有時即係 包容啲啦，而家多少少。 即係頭先聽你咁就即係講確診完啦、診斷完之後啦，即係太心食藥咁，然後主要都係睇佢之後，譬如喺學校嗰度。 係啦，其實個學習環境係而家係向好嗰方面進發嘅。咁當然係咪間間學校咧？因為又係我哋個教育制度冇 stand。咗一調適，可能有啲學校好到其實係可以交錄音功課嘅，唔一定係交文字功課嘅，即係我見過 有啲學校係可以，咁唔即係睇下你個老師、你個科嘅包容啦，你個校長點樣睇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而家開始，譬如可以多啲方法讓佢哋攞分咯，唔一定係抄寫，但係抄寫都係佔六成㗎啦，而家都好難避免。 我想補充少少，對唔住啊，其實學長冇藥食嘅，如果學長要。你又有過度活躍及專注力不足嗰、那個部分有藥食嘅啫，學長係冇藥食， 冇藥食嘅， 係啦，咁 係 冇藥食嘅， 要 care 翻，係 啦，但 即係你個字，話你寫到啊，你寫話雞腩大就永遠都雞腩大㗎，係嘛？ 因為慢慢修正， 要靠訓練。 哦 ，OK， 我明意思啦，我明意思啦 ，OK， 係啦，即係起跑線就喺呢度啦，爭在你點樣慢慢擁佢向好行前一步。 要靠翻一啲啱嘅訓練，究竟點解佢隻字有雞乸？究竟你視覺有問題定係空間有問題定質筆有問題？咁你 train 翻咪有機會會做好一啲咯。係 啦， 咁樣，但係呢個部分係冇藥食嘅。如果你 diagnose 咗學長嘅話， 係啦。 之前喺電視上面睇嗰啲都唔記得咗係咪港台節目，就係話嗰啲學校佢哋。會啲老師會成立一個叫特殊教育小組，即係佢哋開會，佢哋會傾個小朋友係點樣 IEP 佢哋嗰個 係啦係啦，點樣去 tailor make 佢 係啦係啦，所以佢哋學校有資源㗎嘛，俾咩服務就係可能即係你哋中心啦，會入學校會做，譬如有治療師啊，什麼什麼啊咁。當然啦，一定係會用一啲訓練係令到佢一個學習條件嘅、意思，去揸筆冇揸得咁辛苦啦，去講嘢會講得好啲啦，或者去協調點樣好啲啦。譬如社工就多數喺社交啊、自信心啊點樣好啲，或者搞佢阿媽啦，佢阿媽多數都搞，所以真係要搞掂阿媽，因為阿媽直情調節唔到個期望，佢接受唔到個小朋友，咁佢永遠俾咩治療都係冇用㗎。 啱， 係啦咁樣。 不過都慘㗎，因為而家香港即係你知香港其實都唔會話好有好有創意噶嘛，俾嘅好多方法，例如加時啊、減範圍啊，嗰啲咧唔係好幫到嘅，尤其是你慢慢帶你去到公開試，佢俾得你，佢唔會話人哋考20科，你考5句噶嘛，咁最多我做得嘅都係加時放大份卷，我唔係視像噶嘛，你加時我係做唔到，就係做唔到，我個 attention span 冇噶啦，你加多兩個鐘俾我，我都做唔到多幾多句，我寫嘅字就係咁多噶啦，咁所以變咗其實 at the end 都係冇乜用咯。譬如我有啲細路仔咧，佢讀小學咧。學校我覺得都幾好，叫做星星月亮卷啊。有啲小朋友做星星卷，佢直情唔係話淨係將學像嗰一陣拎咗出嚟，而係話咧將成個班咧分咗三個 category 嘅小朋友，星星月亮太陽卷。咁你做譬如太陽卷係最低 level 啦，咁你要 handle 到太陽卷，你先會升格去做星星卷。咁然之後或者先至去到月亮卷，咁就唔係話淨係得成班裏面得一兩個學像，因為如果唔係會影響小朋友啲自信心。 係啊，最驚係啲家長又係驚俾人標籤你。 抽 你你話默五句。你有100分咁啊點啊？你明知道自己係人哋默緊一課，你默緊5句喎，你都唔係真係叻 㗎，都好難做 嘅啫。係啊，所以究竟係幫緊個細路仔，定係其實踩緊個細路仔？即係除咗係睇嗰個方法之外咧，點樣去 present 件事出嚟，其實都好緊要咯。即係方法就係差唔多嗰幾樣㗎啦。 咁而家出卷有進步嘅，啲小朋友可能個答案係要寫美麗，咁佢可能淨係揀個 B， 佢淨係寫個 B 字，佢咪發多咯。 係 啊，寫咗佢其實而家啲老師真係好大嘅進步，即係佢哋可能係 multiple choice 嘅，唔使寫嗰個中文字，但因為其實教育嘅理念係要佢識啫嘛， 係 即係個呢個好核心嘅理念嚟噶嘛，咁我哋要讓小朋友 present 到佢識嘅嘢咪得咯，咁所以其實而家係多咗一啲方法，咁但係夠唔夠咧？咁就冇得夠嘅。 咁永遠都可以做啲嘢。 不過我相信咧，有電腦嘅越嚟越好咧，一定係幫到啲一班人㗎。你諗下，而家 iPad 求其圈個字咧，即係寫個差唔多筆畫嘅字，都會出嗰個字出嚟㗎啦。咁即係考試會出問題，但係去到第時嘅人嘅日常生活，可能其實個問題未必會太大啦。 明白，明白。好啊，非常好啊，仲有冇补充啊？最后呢个关于学长暂时呢一部分。 講下佢哋學習啦，佢哋都幾多 multi-sensory 嘅用，即係淨係靠文字真係唔得嘅。我哋因為揸筆佢哋攰嘛，好多時候用水寫字啦，用空間去寫字啦，用人扮啦，因為佢哋對啲感覺會容易啲去吸收，圖像嘅容易啲吸收，但分析就比較，同埋我哋會講大量閱讀俾佢哋聽啦，聽多啲。其實我哋作文嗰樣嘢都係靠睇書㗎嘛，咁讓佢哋會知多啲成個啲 structure， 聽得多聽得多，所以其實好多家長我哋會教佢哋伴讀啊，讀多啲故仔俾佢聽，唔好要佢睇，咁其實佢識咗嘅時候，好多時候都會靠呢啲情況。 聽嗰啲網台咯， 都得到， 係啊係啊，好益嘅網台。 即係正如我，正如我聽唔到聖經，我係聽聖經嘅，因為啲字太細，我聽我睇唔到，我咪聽咯。 即係靠嗰個聽覺去彌補咗嗰個。 係啦，係啦，咁。 或者我 我哋頭先咧，無論係講笑好講真好啊，如果即係資源可以有方咧，俾小朋友外國讀書咧，真係一件美好嘅事嚟㗎，尤其是對於呢一扎小朋友。 對於任何小朋友都係。 尤其是對於呢一扎小朋友， 香港 嗰、那個香港人喺唔適合讀書。 香港呢個學習嘅環境對於呢一扎小朋友咧，你點樣都係追唔到。 好惡劣咯。 係啊，點樣都追唔到，個小朋友難過，個家長好難過。咁樣咯。 明白明白。好啦，其實呢集就希望如果我有啲教師嘅聽眾，你有啲立啟發，咪即係有啲感受，你都想分享多同我哋啊 send 俾我哋嘅。好，呢集都覺得都相當有意義啦。咁啊，好啊，咁啊，唔該曬Dorothy 啦，嚇呢個真係好重要，係第一身嘅分享咁樣啦。咁啊，今集差唔多啦，John。 好， 咁又睇下下次講啲咩啦。OK， 拜拜， 拜拜。 好，大家好，我係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哎呀！我甩咗中間四字。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冇人， 到就講人多唔講冇人，唔講冇人。總之，總之 Bonsoir Bohemian 劈人道嘅 Jackie Fong， 呢個係一直在線或者追求在線嘅 Recordsin.com.hk。 好長啊，我節目名，好長，可唔可以唔好講我節目名啊？